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越野车的实力选手。好，必备呢就是四驱了，这个大家都已经了解了。那现在有的越野车呢开始为自己的四驱车提供这个水深探测器啊，这也是彰显了越野车擅长的越野性能哦。这款水深探测器呢是通过使用汽车的外径呢来测试水的深度，原理和停车探测器一样，如果探测发现水面对于汽车过深，那么这款配件呢就会发出警报。对于爱越野的人来说，这款配件可真的是必不可少，好贴心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The Saturdays Sean Paul What About Us。第39名，好妹妹陈粒38号大冰曲。第38名，孟非传爱要怎么戒， 爱要怎么戒，怎么也戒不得想你的夜。 第37名，方大同你就是 要照亮，要照亮你的地球。 第36名，鹿晗出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ll, in come the thing them called Sean the Paul, alongside the Saturdays. Ba-dang, ba-dang, ba-dang. Oh, why are we all waiting so long? I'm suffocating. Oh, why are we all waiting so long? I'm suffocating. Boy, it's now or never. Time we got together.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Now I need that loving. I like the way you tease me, but let's just make this easy.We could switch roles and I'll take the lead. You're so far behind me. You know what I mean. I'm not gonna stop. Whatever the weather, we gonna be better together. So it's all fair, but what about us? Ready, Chico, give me this love, my girl. I've been watching and waiting. Why don't you give it and take it? So it's all fair, but what about us? What you doing? So give it to me. Why are we waiting? Know what you need, and I'm not gonna stop. Whatever the weather, we gonna be better together. So it's all fair, but what about us? Ready, Chico, give me this love, my girl. 'Cause I've been watching and waiting. Why don't you give it and take it? So it's all fair, but what about us? What you do? Nah, nah, nah, nah. Should be here with me instead. Nah, nah, nah, nah, nah. What abou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就是用最好听的音乐伴你在路上，让你夏天呢开车即使堵呢也不是那么烦躁哈。来看一下现在路面的情况呢，比较严重拥堵的地方呢就是东二环的南向北，左安门桥到建工门桥的外环方向现在是相当拥堵啊，而且是往建通惠河北路走的这个方向也都是呈现紫红色的情况哈。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此时此刻在这段路正堵的各位好朋友，以后记住这档节目就好啦，不用回报我，记住汽车音乐会每天九点到十点来听就好了。好了，继续翻身，第38名歌曲送给你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一次你要我闭上眼，你的吻就像永远，最后一次为你闭上眼，却是听你说再见。 Yeah.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7.1度，受到副高级线附近下沉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是今天天气的突出特点。天气感觉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当中，提醒听众朋友，重点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开启空调时可以多进行除湿，降低室内湿度，从而使室内温湿度达到比较舒适的程度。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2018北京榜样7月人物榜。 宋喜，女，1994年3月出生，北京大学2012级本科生，原海军陆战队某侦察队队员。大三时选择入伍的她，2016年底作为唯一女陆战队员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为国建功。 王振南，男，1990年10月出生，联东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团委书记。献血48次的他，带动近200名员工无偿献血，还发起专项行动建希望小学，援助留守儿童学校改扩建。 孙猛，男，1979年12月出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他确定了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的范围、文物价值和历史内涵，为文物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思然，女，1995年4月出生，大兴区长子营镇残联工作人员。6年之内，母亲血栓，父亲脑梗，19岁的她筹起手术费为父治病，全身心侍候父母，如今家庭已重现生机。 蒋运香，女，1955年12月出生，海淀区北四环西路空军大院居民。扑过大火，斗过歹徒，救过老人和儿童的他，组建了军人军嫂服务团队，各项志愿服务排满了日程。 李建军，男，1964年7月出生，海淀区东升镇塔院村党总支书记。为落实规划让首都再添森林公园，他率先腾退宅基地落实系列改建，同时完成新产业布局，惠及村民。 江建立，女，1972年3月出生，朝阳区太阳宫夏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她整合辖区企事业资源，建立系列社会组织，推出左邻右舍邻里情企社联动公益项目，让居民全面受益。 郑娇良，男，1962年12月出生，顺义区北石槽镇四上村村民。妻子入门携3个女儿，他对女儿视若己出，妻子因车祸高位截瘫，他伺候吃喝洗涮抱出去晒太阳已14年。 吴启义，女，1953年6月出生，丰台区长辛店镇张家坟村卫生所医生。

happens next.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You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That's what the D is now.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think back, I'm amazed. It's unbelievable. Cause baby, those were the days. It's unbelievable. It pulled in so many ways.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Oh, it's so amazing. That was through the days. 充满童趣的一首作品，当然给我们带来一天的清凉和好心情，来自 LCT 猫头鹰之城和 Hanson 合作的这首 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歌曲呢源自于猫头鹰之城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这明显呢又是首怀旧的金曲哈。其中提到了他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儿时读物，还有吃过那些美食小零食哈。听的歌呢有没有也被带到童年的美好回忆当中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关微这边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在缠我们了。他说一路向北去中国最美的草原呼伦贝尔。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出发了，秉行他的名字哈，去寻找在路上的最好时光。其实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去草原真的是一个最佳时节，因为各种原因，原本我们也想组织大家一起去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搁置了。但是并不是说今年就没有这种可能了哈。除了去北边之外呢，往南、往西走，不对，往南、往东走，其实也不错。那在下一个时段回来之后，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环海自驾的好去处——环渤海哈，就是往东南方向走。好了，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嘿，一定正是你。天长地久完美的相遇，陌生人海里，哦，爱却是唯一，哦哦，就是情不自禁，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为你守护的约定，说着 baby I believe。我相信命运，我相信天意，我相信老天用手巧妙为我铺出恋曲。你我的相遇有多少几率能在千万人海之中让我找到了你？爱情听看听，爱的路上继续，缘分让我听听看看听听遇上了你，将时间最一生最感觉最、哎、不要怀疑，就是爱对你。 Come on， 相信命中注定，真爱完成学艺，时间来有趣，时间在继续，我们却在这不期而遇，未来狂风暴雨不让你受委屈。 I want you lady， 只有你，只有爱，只有我的决心。 I believe with you。 嘿、hey， 一定就是你，缘分天长地久完美的相遇，陌生人海里，哦，爱却是唯一，哦哦，就是情不自禁，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为你守护的约定，说着 baby I believe。 我相信命运，我相信天意，我相信老天会为我们铺出恋曲。你我的相遇有多少几率让我从千万人海找到你？爱情听看听，爱的路上继续，缘分让我听听看看听听遇上了你，当时间最眼神最感觉最、哎、不要怀疑，就是爱。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个

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人生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 听到了彭佳慧翻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我只在乎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好了，继续攀升，继续转换情绪。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找个地方随便走走，没什么能比时间逗留的更久。跟着螃蟹哼着行走、哦哦

啊，怎么样，把你带到汽车音乐会的这样的气氛当中了吧？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上没有看到你来刷存在呀，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吧。再回过头来说说这首歌，这首歌的 MV 呢，氛围这个有点那种诡秘的感觉哈，仿佛机械师重现江湖，从零件到人偶弥漫着五度的气息，只是音乐能够在此时此刻唤醒你啊、哦！原来是汽车音乐会呀，又回来了啊！好吧，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介绍一个很好的自驾游的好的线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不妨开着车环行渤海，领略一下滨海风情吧。哎，入选理由呢，就是其实东北三省呢并不缺少美景哈、啊，除了冬天之外，其他季节呢照样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自驾车呢感受到辽东还有海滨的风情，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北京出发，经北戴河、秦皇岛到新城，到锦州，再到达沈阳，然后去千山和大连，一路上可以领略海的壮阔，欣赏辽河平原上的白墙红瓦，感受大连的浪漫气息呀、啊。哎，近几年来啊，大连的城市迅猛发展哈、啊，建设真的很棒。那建筑物风格各异，有古罗马的柱式建筑，有古老的俄罗斯式的建筑，还有巴洛克式的建筑，还有中国古典的建筑，可以说就像是一个建筑的大百科全书一样，可以好好去欣赏一下。行程路线刚才我说过了，再给你重复一下：北京到北戴河，到秦皇岛，到山海关，到锦州，到沈阳，到鞍山，再到大连，最后到塘沽，回到北京。五天左右的时间，春秋夏都可以。行程2000公里啊，也不算特别远哈、啊。这个不包括乘船和从大连到天津的路程哈、啊，不包括这个。你可以从天津出发，然后呢，再从大连呢，然后回到天津，从天津，然后呢，再回来啊。你自己想吧，怎么去。其实我觉得这个环海风情游还是挺不错的。这个，你别光计划呀，赶紧走起啊！您说了吗？人生必定要有两次，一次奋不顾不身的爱情，还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辛晓琪，领悟。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如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流行的一句话呀，为你打 call。 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薛明媛，依旧延续了之前的舞曲的风格，编曲的风格，欧美的这种旋律哈。一首歌幸运的是被知音所见啊，薛明媛就说，一个人幸运的呢，就是有人陪伴着你，听懂你的歌，认认真真听你唱歌。薛明媛为你打 call。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古巨基忘了时间的粥。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花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

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7.1度，受到副高气线附近下沉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是今天天气的突出特点。天气感觉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当中，提醒听众朋友，重点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开启空调时可以多进行除湿，降低室内湿度，从而使室内温湿度达到比较舒适的程度。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本月27号到8月1号，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带来了俄罗斯123儿童剧院《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木又寸》、《小蝌蚪找妈妈》、《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8台剧目，分别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海淀工人文化宫和辽宁大剧院等地演出22场。这届戏剧节期间，中国儿艺不仅继续和故宫博物院合作，这次还增加了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举办3期点亮童心文化艺术主题夏令营。7月28号到30号首期夏令营开营，孩子们在故宫中学习历史知识，在国家级教育专业电视台参观并且体验小主播。此外呢，本周台北如果儿童剧团的儿童剧《东方夜谭》将登陆中国儿童剧场。8月1号，台北如果儿童剧团将举办以魔法专注力为主题的戏剧工作坊，让小朋友感受专注力的重要性。在假日经典小剧场，印度木偶剧《生生不息》也将精彩上演。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将于明后2天上演，这是一个比电影《阿凡达》还要早3000年的故事。当时的人类还没有登陆潘多拉星，故事围绕着3个纳美少年展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凹凸租车的环节，具体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凹凸租车。那今天呢，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大家也很熟悉了，一位是来自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哎，冰冰姐好，大家好，我回归了 啊。上次那个人估计有点失望哈，就想听到你的好听的声音，结果上一次你缺席了，估计他可能都难受一天呢。 是吗？是吗？ 哦，开玩笑开玩笑。另外一位大家也很熟悉了，来自凹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大家好。 阳光也终于来了哈。 对， 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阳光。心中一片 比较闷热 啊。是啊，好吧，已经进入到伏天了。哎，这个闷热的天气当中，我们凹凸租车最近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和以往 可能现在外出出游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就是 SUV 和越野车SUV 和商务车比较紧俏。 哦，比较紧俏。好了，啊，那么我们在了解奥拓租车具体车型的之前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到底奥拓租车是做什么的。刘倩， 奥拓呢是一家做这个私家车共享的平台，目前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80%。啊，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私家车共享平台。那么其实奥拓在需求端，就是我们的租客，和供给端，就是我们的车主，他们中间呢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安全保障的平台。那么有自驾需求的租客可以从我们这里租到车型超过10000款，而且我们3年之内的新车占比大概会达到70%的啊，各种各样的你想到的车我们平台上都会有。那么车主朋友可以通过分享您的这个爱车来获取每个月3000元以上的这个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这部分资金您可以用来养车，对，可以用来做车的改装，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总之会减少您的这个养车的负担。 明白了。其实呢，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我们多次讲到了未来的一个共享的一个趋势。如果您的私家车哈，确实有闲置的，您还可以额外的赚一些这个这个银子哈。 是的。 如果您有这个用车的需求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任何您能想到的车型在这里都可以租到。 是的。 可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可以说是一个资源的这种重新利用。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叫真共享模式，那就是我们用的是社会上的一些闲置的汽车资源，而不是通过投放或者增加更多的存量的这一部分汽车来做。那么，使这个闲置的资源让它调动起来，提高它的使用效率，那么同时也为环保啊，为交通拥堵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真的是很好哈。那么奥拓租车和其他的这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还蛮多的。奥拓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哈，其实我们经常会被这个租客朋友们或者说我们的车主朋友们提到的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们的取送车服务。就是以往的时候您要租车的话，可能需要涉及到去线下门店然后取车去还车的这样一个经历，可能您需要耗费一些时间成本，一些交通成本，然后还很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早就发现大家有这个痛点，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我们从2015年的7月份就开始推出了一个叫24小时全程取送车的这样一个服务，意味着您在全天任何时段，包括凌晨包括很晚或者说很早的时间段，我们都是 OK 的。然后包括全程，就是比方说您在北京，不只是说在比方说朝阳区，我们在任何郊区县，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把车送到的。就是您在家里然后动动手指，在我们的 APP 上去操作然后下单，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帮您送车上门。 很方便哈，很贴心的服务。比如说你知道我经历过这样一个情形哈，当时我这就不说提示哪个品牌了，在他们租过一辆车，开着他们的车去草原了，然后遇到一个事情，然后呢觉得就觉得他们的服务其实还真的是挺不贴心的。如果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我不知道奥拓租车是怎么解决的，就是什么情况呢，我把钥匙锁在了后备箱里，而我却远远的在草原，怎么办？当时把我急坏了，坐这辆车然后把钥匙锁进去了。然后如果奥拓租车会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或类似这样的突发情况，我们怎么去解决？ 是这样的，我们是24小时有免费救援，只要打我们的报险电话，我们会安排救援，然后安排专业的等于就是救援的人员，可能就是如果在北京比较近的情况下，我们会送一把钥匙到您那儿，如果是比较远的情况下呢，我会安排开锁的师傅，咱们先把锁打开，把钥匙拿到。 好的，很贴心的服务哈。除此之外呢，奥拓租车还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方便这个车主哈。比如说有一些想保住牌子的车主，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奥拓租车也为您量身定做了一款产品哈。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款产品已经是2.0版本了哈。之前的我们那款产品实际上 就朗逸嘛。 对对对，是朗逸那款产品。但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升级的产品了，就是我们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车型是现代悦动2018款1.6升自动悦木版。那么这款车厂家的指导价是8.49万，就是85000的这个价格。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个一些优惠的渠道，然后去帮助大家去采购这辆车，那么我们的前期投入的成本一共是79000，那么79000包括了车价、购置税以及上牌的费用，就前期所有的费用，79000。那么这个费用其实比厂家指导价已经低了蛮多了。然后我们在上牌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然后由车主和奥拓来签一个3年的贷款协议。那么在3年当中呢，我们按照月租金2500的这个价格，每个月 付给这个车主，那么三年的收益其实就是9万块钱。那么9万块钱相当于，您已经净赚了10000多了，因为我们之前投入其实才79000。那么三年的租金收益一共是9万块钱。那么三年之后，这辆二手车的一次性退出费用是3万块钱。也就是说，要么这辆车您自己开，如果您需要的话您自己开，要么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么凹凸会以3万块钱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那么相当于三年之后您的净收益就是9万加3万是12万。 嗯， 对，然后3万加9万12万减掉我们前期投入的79000，实际上您净收益是40167。 嗯， 对，相当于三年之后这个牌照您不但保住了，而且三年当中这辆车所有的保险啊，然后一些维修啊，一些保养啊，您都不用操心。那么三年之后您的这个牌照保住之后，我们还会再有4万块钱的这个净收益在里边。 哦，差不多，这收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的，是的， 比这个理财产品要划算很多。关键的重要的是把您这个牌子给保住了， 是的， 而且您还很省心哈、啊，很放心，嗯、还有一些小小赚哈、啊，每月还有2500块钱这个银子哈、啊， 是的。 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来询问一下哈，奥拓租车我们怎么去下单，怎么去这个参加这个保牌计划， 嗯， 怎么样下单呢？ 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关注奥拓的微信公号，叫奥拓共享租车，那么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的保牌赚钱来报名。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凹凸的 APP， 叫做凹凸租车，在首页的今日推荐当中可以了解到保牌的这个详情。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嗯，好的，现在也欢迎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官方微信平台的这边听众朋友来提问哈，您有什么任何需求，如果您想租车或者您有车想出租，都可以来问一下阳光或者是刘倩哈。来，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任何的需求呢在这里都可以让您得到满足的啊。另外呢，还为所有这个发来信息的朋友哈，在这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准备了一份礼物。礼品是什么 啊？礼品是我们100元的租车优惠券，外加一个这个安全锤，就是在下季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会碰到这个大雨天行车哈、然后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了安全锤。 哦，好的，只要发来信息哈，我们都会送给您这份礼品的。来，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比如说您正好假期想带着孩子出去玩了，想这个租车，问一下奥拓租车您想租什么车，日租金大概是多少，您都可以来询问哈。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发来信息的朋友都为您准备了奖品啊。好了，来等大家信息的同时，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牛羊羊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回首，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好了，现在呢我打开了凹凸凸车的这个平台哈，哎，感觉这个很不一样哈。首先呢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车的一个照片哈，然后下面有很多这个模块哈，那每一个模块呢都是颜值担当哈，颜值担当的人物在上面啊，有小孩子呀，还有商务人士啊，然后还有这个车主用车的体验呢，还有一些明星的照片，就是和其他的一些这个租车乱七八糟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就感觉是挺高大上的。阳光，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对，我们是把大家的需求然后整理出来分成不同的板块 啊，就是一个一个模块， 对， 感觉就是高大上的感觉。刘倩，我的感受是不是也是很多这个租户的感受？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有点小清新范儿。 哦，小清新。 对， 好的，就是低调的。怎么说呢，不张扬的低调的奢华。 对对对对，其实是 这个模块呢就是告别传统哈，租私家车出行，先看到这样一个广告宣传语，然后会看到后面还有一些一个板块，就是短租服务灵活自容，然后超值长租实惠便捷，然后再往下呢我们会看到自驾出游的需求，这是一个模块。如果你有自驾出游，在这里有适合您的出行的这个车型，比如说别克 GL8 呀、途观呐、吉普啊等等。然后呢是情侣约会，这还有适合您的甲壳虫啊、mini 啊、smart。 然后是商务接待啊，适合商务的有奔驰啊、别克、宝马等等。还有一块是体验个性车，你看啊，这有大黄蜂、保时捷、特斯拉、牧马人，一下就吸引我了。个性车，大黄蜂怎么个租法？阳光， 大黄蜂在我们平台现在的话是一天大概400到600块钱的区间， 这么便宜？ 对，很便宜的。 那就我如果去草原的话，来一台大黄蜂，多拉风。 草原我觉得您应该开一个路虎的揽胜。 路虎揽胜多少钱？ 路虎揽胜大概是在1200到1800之间不等。 哦，路虎揽胜是比较适合那种，倒是有点舍不得耶。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有着大吉普 DNA 的，一看就是个大吉普。牧马人吧，怎么样？ 牧马人也可以啊。 多少银子？ 牧马人大概是500块钱一天。 这么便宜？ 对。 来两辆， 您来10辆都可以。 来10辆， 咱们组一车队， 组一车队，带着咱们的听众一块儿去哈。 是，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就是我们特殊的一位听友的已经去呼伦贝尔了，然后他在前方给我们打前站哈，然后我现在已经有点这个蠢蠢欲动了。 看出来冰冰姐姐按耐不住了， 是吧？看我两眼放光，应该是好了。还有特斯拉哈，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据说这个特斯拉现在在我们这奥托租车是特别受欢迎的。 对，我们有一款特斯拉 Model X， 就是欧意门的那款车，非常非常的抢手，基本上像我们如果自己员工想要开的话，也根本就是预定不到。 啊？为什么呀？你给我讲讲这车好开吗？什么样？我还真的没有试驾过。 非常好开，这台车的全款的话，应该是在150万左右，然后正常的市场的租赁价格一天应该是在5000到6000，但是在凹凸租车只要1299。 这么便宜啊？ 对，我曾经有幸体验过2000特斯拉这款车。 哦，怎么样？ 就是可以说是不管到任何地方，所有人的目光都能瞬间吸引过来。 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已经 特别傲娇的， 对，我已经飘了。 哎，那刘佳子，刘倩，咱俩也飘一次是吧？ 好呀，好呀，可以、 啊。好的，再来10辆啊、带上我们的听众一起。好，田家在提问哈，他说奥托租车呢，可不可以异地还车？每一次租车有没有公里数的限制？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实现异地还车。 您比如说您在北京用车，想在天津还，目前我们还没有实现这项服务，但是您可以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点随意还车就可以了。 哦，好的，有没有公里数的限制？还没有。 公里数是这样的，因为是平台的车主嘛，我们有200、300和不限公里这三个档。 哦，好的，还有人在问呢，说大众迈特威一天租金是多少？ 迈特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500块钱左右。 500块钱左右， 对， 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好，许家田家给你们每人一个锤子，还有奥特租车的100元的代金券哈。 大家留下手机号哈。 哎，对对对，许家田家把你们的手机号赶快发过来哈，要不然我们没法跟您取得联系，锤子也没法给您送上门哈。还有伟星，他说，租车。然后后面就没有其他的信息了。还有一位朋友凹凸，这俩字写对了。好了，锤子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哈。还有朋友他说，我有辆13年的汉兰达，13年的排量是2.7，开了65000，想长期出租，联系客服一直都没有回信。那我问一下这个什么情况？ 您可以留下电话，然后下来之后我安排专人来负责联系。 但他这车是开了3年，应该是四年多吧，可能快5年了。 对， 咱们的年限要求是6年，是吗？ 对，还能再租一年。 还能再租一年哦，赶快和奥凸租车联系一下哈。我觉得您租一年之后呢，如果想保住这个牌子，就可以接下来参加奥凸租车的保牌计划了哈。 是的， 还是挺划算的。田家留下这个。田家还有徐磊都已经把电话留过来了，来战犯还有伟新，你们也把电话号码赶快发过来哈。还有抽烟喝酒烫头，你光要锤子不行啊，得提问哈。为难一下你啊，有时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哈，咱为难一下老朋友没问题的啊。别忘了把手机号发过来，以下所有提问的朋友呢，别忘了提出问题，然后把您的手机号也发过来，以便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为您准备的是奥凸租车今天特别贴心送过来的一个锤子哈，这不到雨季了吗？雨量比较多，所以呢特别贴心的准备了一个锤子。另外呢还有就是奥凸租车的100元的代金券。好，我们继续来说奥凸租车这个明晃晃的这个网页哈，明晃晃的啊。再往下呢，我可以看到这个携手奥凸租车开启不持有生活，开启不持有生活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持有生活是我们之前的一句 slogan。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用私家车去闲置的私家车去做共享，然后我们其实认为，其实你不必一定要拥有或者占有一样东西。那么当你没有这样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占有权和使用权的过渡。对，您可以用这种租赁的方式啊去过渡。那么当您真正的，比方说我们其实这个项目当时在上线的时候有一个创业的一个背景，就是奥凸的两个创始人之前其实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觉得美国的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很小，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和车子都是租来的啊。当我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去购买的时候，我是租来的，而且并不觉得很丢脸。但在中国其实情况完全不太一样。然后比方说您身边的这个小伙子谈女朋友，如果说这个没有房没有车，可能这个婚姻就会有一些的这个阻碍。所以其实中国人我们觉得之前的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就是一定要当你没有能力或者说资金去购买房子车子的时候，也一定要去买，就是会让年轻人的压力变得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就是想能不能通过这种共享的方式去改变周边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价值观。 哦， 所以我们在倡导不持有生活。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持有反而会让你拥有更多。 说太好了，每一次这个刘倩的经典语录啊，我们都一一记下了。今天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就是不持有生活，汽车共享，这是未来我们的一种方式。又想起了那句话哈，就是你第一次带给我们那句话，不用身价过亿， 也能驾驭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对了，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可以，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来提问哈。哎呀，这个信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挨个来哈，车主成为车主往外租车，车就是平台的了嘛？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咱们来细琢磨一下，他这个想问啥啊？成为车主往外租车，那车就是平台了吗？ 其实我可以理解他的问题是说这辆车是不是就由平台来打理啊？其实我们有两种方式，短租跟长租啊，短租长租和代管。那其实在短租和长租的时候，那么可能需要车主去涉及到中间的交还车的这个环节啊，比方说您在手机后台上如果说有租客去下单，然后可能会涉及到比方说您要跟我们的车管家去交还车啊，每次订单都会有一次交还车的这个过程。那么如果说您几个月不在国内，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日常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理交还车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可以跟奥凸来签一个这个代管的协议。那么比方说我们可能三个月半年这个代管的期限，这中间都是由奥凸的车管家来帮您无论是洗车呀、取还车啊、交接车辆，都是我们去跟租客完成的。那么您就不需要每次订单都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嗯，好，明白了。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如何在奥凸租车下单，如何去体验这便捷的服务呢？ 嗯，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关注奥凸租车的微信公众号，叫奥凸共享租车，那么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的宝牌钻井来报名。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奥凸租车的 APP， 就叫做奥凸租车，那么在首页的今日推荐当中可以了解到宝牌的计划详情。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嗯，当然如果有闲置的车辆想要共享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到奥凸租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很多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咱锤子准备的够吧。 够。 来老七啊，还有伟新，还有抽烟喝酒烫头，还有 Angel and Mackey， 还有田家，许昕、战犯，每个人获得了一个锤子，这么多啊。好的，也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谢谢刘倩，谢谢阳光。 好，谢谢冰冰姐，我们下次再见， 下周二再见， 再见。 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九点我们再见。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趟环保，轻装出行。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王小波写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琉璃河畔博悦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子2014D048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